第87节，两颗心默默地向彼此靠拢。仁义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正在氧舱里吸氧，手上还吊着药水。他第一时间寻找起来，在看到旁边躺着的供应贤后才放下心来。之后两人被推回了病房，但供应贤一直没有醒。病房里等着许多人，陈小飞、曲阳波、高格、孙定义、盛博、秋妍，一照面他们都露出关切的眼神。仁义虽然满脸倦意，但还是勉强一笑，伸手比了个无意。 李萨怎么样了？ 受了点刺激，受了点伤，他很坚强。 放心吧。 嘘，小点声，让他好好睡一觉。 秋妍走到病床前，温柔地摸了摸供应贤的头发。 多亏了应贤，我们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锁定嫌疑人，只是还是晚了一步。 这次除了歹徒，只有一个警察同志受伤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如果那个毒气炸弹真的爆炸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 是啊，当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用的就是有机磷类毒气，还好你们阻止了他。 那个警察同志怎么样？ 没有伤及要害，他会康复的。 秋妍抿了抿唇，目光突然变得犀利。 我从警十年，鲜少见到这么穷凶极恶的歹徒。 仁义很能理解秋妍此时的心情，短短48小时内警察一死一伤，而且面对的还是同一个凶手，简直令人悲愤到了极点。 红叶已经死透了，但帮他制作炸弹的那个有化学背景的人呢？ 还在调查。 有没有可能是他说的什么紫焰？ 不确定。按照应贤对他们组织等级的判断，以及吕伯清的说法，紫燕应该是这个邪教组织的头目。我们网络犯罪科的同事也正在日音网上寻找紫燕的痕迹，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分局的头等要案。 现在只剩下陈佩这个关键的证人了。 目前是的，我们会派人24小时看着他，等应贤出院就立刻提审。 正聊着，敲门声响起，一个护士抱着个婴儿走了进来。仁义一看，正是早上他在手术室外见到的护士。 仁队长，你在忙吗？ 没事，不忙。 这就是早上那个孕妇生下来的孩子，男孩，特别健康，母子平安。 太好了。 好。 嘘嘘。 仁义嘘了一声，指了指供应贤，众人都轻声笑。 他妈妈想让你们看看他，让我代替他向各位道个谢。 仁义接过了护士手中轻飘飘的婴儿，他还没有睁开眼睛，皮肤泛红发皱，小嘴微微蠕动着，不知道在做着什么美梦。仁义忍不住笑了笑。 那个做手术的老人呢？ 没能撑过手术。 仁义怔住了。在他们跟凶手进行生死较量的时候，不远处紧挨着的两间手术室，医生和病人同样在与生死较量。最后，一个新生，一个死亡。冥冥中似乎在预示着生命的轮回。生与死是如此庄重，偏偏有人毫无敬畏之心。仁义很高兴吕伯清被当场击毙，吕伯清想用自己的死去献祭，偏偏死得毫无价值。践踏生命的人终究会被生命所践踏。 医院就是这样的地方，有喜有哀，人间百态你待上几天就能看尽了。其实当时让我们撤退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不惜命，就是看得多了，觉得死亡不是特别遥远、特别可怕的事。生死有命吗？ 仁义用指尖摩挲着婴儿柔嫩的脸蛋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消防、警察、医生，尽管方式和方法不同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，救人。他们让人知道恶有所报，祸有所依，是构建人安全感的基石。凶手选在这样的地方制造出这样的罪恶，同时制造的还有恐惧，也因此格外的不可饶恕。众人陆续离去了，到了下午，龚应贤才醒过来。仁义一直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确保龚应贤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自己。龚应贤睁开眼睛，注视了仁义两秒。 你没事吧？ 你该问问自己有没有事，开完枪就晕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中枪的是你呢。 当时确实有点晕。 所以敌枪打偏了？ 没有打偏，故意的。真的是故意的。我想留他一命，毕竟他知道很多事情，而且大厅里那么多人，不想造成恐慌，结果他还藏了一些小炸弹，我怕伤到你们，才不得不击毙。 我相信你。 仁义想起秋妍曾经摸过龚应贤的头发，显得那么亲密和怜爱，便也伸手顺起龚应贤的头发，连位置都跟秋妍一模一样。 你枪法那么准，怎么会打偏呢？你一定是怕吓到别人吧。 龚应贤点点头。仁义心想，龚应贤真的是个内心温柔又孤独的人，只是用冷硬的外壳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，只有像他一样靠得那么近了才能看见。仁义又心痛又忍不住感到骄傲。 这次你立功了。 是我们没有尽快摸到这个邪教组织的脉络，是我们申请让周川回到医院，是我们没有早一步抓到吕伯清。如果我们…… 仁义伸手捏住了他的两片嘴唇。龚应贤不满地瞪着他， 你再说这种话我就不让你说话了。没有人能预料到罪犯的动机与动向，所有的罪与恶都是他们造成的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千万不要有自责的想法，只要以后继续尽力，尽全力。 龚应贤怔怔地看了仁义半晌，轻轻点了点头。仁义松开了手。 啊，这回咱们应该能好好住院了。 嗯。你知道当时吕伯清手里抓着什么吗？ 过氧化氢啊，你说的。 是高浓度的。 龚应贤想起当时的场景，头皮依旧发麻。 过氧化氢的浓度越高越不稳定，达到 70% 以上的浓度，甚至晃一晃都可能爆炸。装在小药瓶里的那点虽然剂量小，但离得近，炸死炸伤都有可能，它是用来当子弹使的。 真他妈歹毒。 制服歹徒不是消防员的工作，是我的工作。上次在化学罐现场我抢了你的活，这次你抢了我的活，我们算扯平了，以后你不准擅自行动。 是你这人真记仇。还好有你神勇一枪解决了所有危机，对吧？我知道你肯定会保护我的嘛。 当然了。 仁义淡笑不语，眸中流淌着难言的温柔。龚应贤迟疑了一下，故作若无其事地说， 哼，晚上也一起看电影吧。 好啊，但是不看鬼片了。 看什么都行。 龚应贤悄悄将脑袋往仁义的方向偏了偏，这是无意识的动作，他无意识地想要靠近仁义，两颗心都在默默地向着彼此靠拢。